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凯的成名之作，也是那90年代的情歌标志。这首歌曲是伍思凯处于分手时的低谷时期创作的，但是当时的歌迷给予了他很多的鼓励，为了表达对歌迷的感激和对歌迷们的思念而创作了这首特别的歌曲。这首送给粉丝的情歌饱含着伍思凯深情款款，也正是呢因为真情流露才让这首歌曲过耳不忘，也受到了90年代许多人的喜爱和追捧。伍思凯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 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，拥抱你。

1995年 TVB 版的《神雕侠侣》的主题曲《天下有情人》荡气回肠，堪称是当年对唱当中的经典，情歌当中的典范。这首歌曲由林夕作词，周华健作曲。到21年后，在荧幕上再次看到两人相遇并合唱了这首《天下有情人》的时候，瞬间也就被带回那个曾经沉迷武侠剧的年代。我们一起来重温周华健《奇遇》《天下有情人》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

晚会特意设置了致敬著名诗人余光中的环节，现场观众合诵乡愁。2018年春晚将继续沿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，四地的分会场分别设置在贵州的黔东南、广州珠海、山东曲阜、泰安和海南三亚。爱相随来自周华健，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今天要和你聊到一个话题是有关于钱。最近的2017年全国白领年终调查奖结果出炉，上海呢以11913元排第一位，宁波和北京分列第二三位。程序员的年终奖平均值最高为11776元，今年的现金仍是年终奖的主要形式。那么今年你的年终奖发了多少钱呢？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你都如何回忆我，带着笑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错过就不再，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错过就不再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重来。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 听到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代表作品《后来》。马上呢就要过年了，相信呢这段时间也是上班族最开心的几天，除了呢有7天的法定假期以外，还有年终奖。而最近2017年的白领年终奖调查结果也已经出炉，此次的调查数据显示呢，2017年全国白领的年终奖总体均值为7278元人民币，白领的年终满意度比2006年有大幅的提升。而相比去年，上海夺去了北京去年第一的地位，成为了2017年白领年终奖均值最高的城市，年终奖达到了11913元，宁波呢和北京分列二三位。那么今年你的年终奖能拿多少钱呢？有没有拖后腿？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留言，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2张。祝你好运。 中华里幸福终结了忧伤。